我们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来的《牡丹江》，继续来欣赏张惠妹《如果你也听说》。这首歌是张惠妹和周杰伦首次合作的作品，唱出了流言蜚语对一个人的伤害。如果爱的人听到了那些流言，又会怎样看待呢？ 突然发现站了好久，不知道要往哪走，还不想回家的我，再多人陪只会更寂寞。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，我的快乐要被认可，委屈却没有人诉说，也把信仰从半剥落，拿掉防卫剩下什么，为什么